9.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 小笔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高档酒店。是的，先生，这就是一晚2500。 啊，不是，我跟您说啊，这个2500太贵了。 但是 您这房子里有什么呀？就2000？ 我们集团在这里最豪华的酒店了。 我们用不了最豪华的。我们有铺就行， 那您可以不住这个酒店啊，没关系。 哎呀，要有酒店，我还来你这儿干嘛呀？ 对，我们是，换句话说吧，我们要不是因为睡大街上怕让警察带走啊，我们就不来这儿。 那真的不好意思啊，我们是五星级酒店，当然了，在我们这儿会享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您看，我们的酒店大堂，我们还有私家泳池，我们还有 酒店大堂，我也拿不走。 你看啊，你看啊， 我也不能睡大堂。 停，王老师，王老师。 怎么说，老师？ 咱慢慢跟他讲啊。你看现在这时间也不早了， 对， 已经11点了。 哎， 我们今天这刚到，然后呢，住那个便宜酒店呢，也都没有房间了。明天我们一早呢就走了，就睡个觉，用不着2500吧？ 对 啊。对不起啊，因为我们酒店是一个知名的酒店集团下的高档酒店，但是您也可以享受10几个小时的奢侈人生。 那我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啊。 您知道我一月挣多少钱？ 对， 我不知道，但是 他看大门挣不了多少钱。 对不起啊，那个帮不了您的忙，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我们这里面有私家泳池。 是我看大门不用你帮忙。 看着星星，看着月亮，在海 没顶子， 不是 泳池啊。 您泳池是24小时的。 要不然这样吧，您要是如果实在是住不了的话呢，您可以另选一家。 欺负咱们啊？ 对， 没得可选。 不是不是， 得了，明白了，我知道你也做不了主。怎么样，周老师？别无他处啊，愣逼你必须选择了，咱俩人分吧。 我1000，你1500。行， 哎，不是，等会儿 啊， 哎，我问一下 啊， 请问，哎，我问一下，哎，请问， 哎， 这个， 你好， 您这个最豪华这个套房是有大小间的是吗？ 没有，是标间。 2500是标间， 但是我们的房间有100多平米，所以非常的舒服。另外呢，有， 哎呦， 我 买房来了，2500，100多平米，就是精装修的吧？要是标间没得说了，1人1000，还得250。 不，我那意思是这样，我掏1000，我就光睡觉；你掏1500，你可以在外面玩。 凭什么？ 你去游泳去呀？ 不成，不成。 你看星星啊！ 我刚才说那些权利你都有，你放弃并不代表你能少掏钱。 哎，行， 来来来，掏钱吧。 来， 花卡是吧？ 先刷你的卡吧。 1250。 哗！ 您这个刷卡机这么大声，浪潮似的，夸夸。 对，我们电脑通知。预付成功，您手机上有我们信息了。 银行通知我的。 预付成功了。 是我知道。 这样的，早餐这边，早餐是自助餐。 行，几点？ 早餐到10:30。 几点？看着我们。 7点钟。 哎，咱7点钟能吃到10:30， 2个半钟头，怎么也能吃出2顿来。 另外呢，还有亚洲餐厅 都免费， 要不要钱啊？ 这都是要钱的西餐厅。 那不用介绍了， 行 了。 你告诉我不要钱的有什么？ 我们不要钱的， 就是包含在这服务里的有什么？我能享受到的设施， 您可以去我们的健身房健身 哦， 游泳池游泳， 好， 还有我们的海边花园去坐着 坐着 享受、 哎、坐着不要钱是不是？是不是哪儿都行啊？ 哦，那是一个花园。 哎， 我们特别营造的 意思就是你可以在他那花园里坐着。 东南亚花园确实您在其他酒店里都见不到的。 不是，我说老王、 哦、我们还有海洋餐厅啊、嗯、 真的钱都交了。 海洋餐厅，我这有海洋馆、海洋公园、海洋餐厅。 对，海洋餐厅呢 要钱吗？ 非常贵。海洋餐厅是这样的， 行，要钱吗？不是，收钱就不说了。我刚才都说了不要钱，能有什么项目免费享受的？ 嗯，健身房现在就开了。 现在可现在我都累死了，这一天 走，咱入住吧。 嗯，赶紧住吧，这已经浪费半小时了。 哎呦， 哎， 我还真够大的啊。谁啊？ 哟，听到你行李来了。 这五星级能花这么多钱，不是这个， 这说话实在是太听不过去了、 啊、 给您放这儿行吗？ 行，这个五星级的服务态度不行。走吧。 走哪儿去啊？ 楼下。 嘛去啊？ 转转呢。 十一点半了，你不累啊、哎、 不是，那个花园你不得看看去啊？ 这花园都天也黑了。走你等会儿。 嗯， 我把鞋换一下，走他的花园不得穿他的鞋走啊？ 对，他这拖鞋免费啊。 对， 等会儿。 干嘛？ 前台吗？ 您好先生， 那个您送几双拖鞋来？ 哦，您需要几双？ 来个五六双吧。 您要五六双拖鞋啊？ 啊，五六双。不是，您听我说啊，我这儿啊一会儿来几个朋友串门，那不能，那这屋没有拖鞋啊。您、 哦、 您拿几双来吧。好吧， 您稍等一下。 哎， 马上就到。 请进。 拖鞋？ 喊谁呢？拖鞋的。你这人不会说话。给我吧，给我吧。走 别的拖鞋，谢谢。 哎，听我的。 嗯， 这好拖鞋， 嗯， 带走，我这就要五双、嗯、明儿早上起来啊咱们再要五双。 哎， 十双拖鞋也能值点钱。走下楼。哟， 等会儿 那谁 啊？ 你看这那人好像眼熟。 嗯 嗯，这女的不是那个什么明星吗？ 是 女星。 是 卸了妆也这样啊？ 卸了妆也这样。 你学我说话干什么？ 我都是回味吗？ 哎呦，我说这个周老师啊， 嗯， 你得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 我怎么了？ 不能老捡别人吃剩下，你回味也不能老说我说过的。 不是，我这不琢磨呢吗？你说这女明星，我就琢磨她演什么的。 哎呦，演什么的不重要，这走吧。 这是唱歌的。 妈妈，我是下水，很冷，来，把酒店内衣服穿上。 哎，我说王老师 啊， 咱俩人怎么没穿着酒店的衣服下来呀？ 回去换。 走。哎，你看。穿上这个玩意儿， 哎， 气派了。咱们也那个， 咱泡泡去 。 哎， 先生您好。 嗯 啊，怎么着？ 今天入住的有两杯免费的饮料。 嘿， 哎呦喂， 太好了！哎、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等会儿， 哎， 说你什么好？怎么就两杯呢？我们俩这 对呀，不够喝呀。 一个人差不多两杯 啊。 你再拿两杯，你拿两杯。 行，那您喝完了以后再给您。倒点， 他要说给咱兑点， 你就去吧，去再拿两杯来。 哎，这你要别说，花钱没有花钱的不是。 嗯， 既然花了钱了，咱们现在就是代爷，咱们得好好享受。 咱今儿晚上不睡了， 来 咱今儿晚上折腾一宿。 不用了，怎么样？这水凉不凉？ 这水啊，不凉不热，正合适。 真的， 嗯， 跟温泉似的。 嗯， 哎呦，好，我不会游泳，这怎么办？ 你这没事儿，你出来下来，你摁着那孩子脑袋。你说这 扶手，这孩子打这扶手是吧？ 嗯、 啊，行。 哎，妈妈。 哎呦， 咚咚， 干嘛？孩子喝水的。哎 呀，咱们搓搓泥吧。 对，搓搓、 嗯， 我不会游泳，反正也。 哎呦，我天哪，脏死了！ 谁啊？说什么呢？嫌脏你走啊？你嫌这脏，你不是也刚才在这儿来的吗？ 咱们是花了钱了， 对， 甭管他说什么。 对他没得搓，咱们有的搓来。 哎， 嗯。 在这泡一钟头了，走吧，健身房啊， 走健身房去， 健身房。 嗯、 我要两条毛巾，我把自己裹上。 我就不用了吧？ 你不用啊？ 啊，我这个 白来的，毛巾挺软和的， 也行。 真的，我告诉你，你晚上你就拿着擦什么都行，反正是你舍不得平时自己用这么干净的毛巾擦， 嗯， 你这现在就用这毛巾玩命擦， 行， 擦的鞋， 那个来，举杠铃。 啊，先生，您能够着运动装吗？您现在泳装、体育杠铃， 这不没人了吗？这点了，我都睡觉了吧？ 酒店的浴袍要不您穿上吧，好吧？ 啊、好。 王老师， 我看别跑步行吗？ 我看呀、啊，你也举不起来，你也甭在这儿，你这不照两张相得了。 哪地我都回两下、啊。 就为了是照两张相。 我蹬的，哎呦，你别说这机器还真结实。哎，这我没玩过。 对， 这躺着啊，得往起起。 哎，先生，您可不能这么着啊。您这么弄坏了就 我试试 我们知道 主要东西怕是把您身体是 咱们知道这个老锻炼的主 这个人应该让他派去房间服务比房间那人会说话 行够了吧 那不是这么拉的那个不是对不起李先生这是这么来是吧 行了 那个玩意儿得蹲着了 回屋吧 回屋吧 也没什么咱能玩得了的 啊哎你看他那咖啡厅还开着呢 要钱 我看看去呀， 贵看什么呀？ 我进去总不要钱吧？我看一眼。 进去不要钱啊？ 哎呀，这个找不着当皇上的感觉啊！ 哎、这床倒是挺软的。哎呦，哎呀，真不错，这一宿我能随便遮。哎，洗澡。 你先洗，我先洗啊。 咱俩脆丁壳吧。 这个关键是我洗的慢啊。 那我先洗。你洗完了，我还能再洗一遍。 我怕等完你，我都睡着了。 嗨，我叫你起来，这看电视啊，费电。开电视，那个平常在家看不着的台多的是。 你这样，你洗你的去，我把他这个茶几上这些东西全喝了。 别喝了我 啊，全冲了，把这咖啡一 喝 了，一次性 给我带走啊。 哦， 装包再要啊。 哎呦， 明儿早上还能再来一会儿。你看还有什么能拿的免费的？ 哎，是。 哎，那个今儿晚上那个什么洗头的那个洗身上的那香皂椅子什么毛巾是那个 你的 都别用了 都别用啊咱们都自己带着肥皂 装起来 这笔记事本这两张纸 哎对这个卫生间那个有手纸整卷的哎 整卷的 带走 先给他们打一电话跟他说 没了哎有道理嘿你哎，在这方面上你比我强。 我这不是刚跟您学的吗？ 在用卫生纸上你比我强多了，真的。 你好，先生。 我们这个卫生纸不够了。 啊！ 你看，你给我送四卷来。 四卷？ 我们闹肚子。 哦，好的，先生，好。 卫生纸，就这一服务员， 不能让这个接电话的给送来吗？ 行，拿来吧，走吧。 哎呀，又掉地上了。 那湿了怎么用啊？ 湿了，旁边不有吹风机吗？吹干了它。哎 呀，行了，就这么着。还有一钟头，歇会儿，咱就好吃饭去。 啊？哎、 7点钟开始。 这一宿过得也忒快了。 哎呦，你不说你洗澡多慢呢？ 这热水的白来的，不得多洗会儿？你看他这被子，羽绒的。 哎， 你那有塑料袋吗？ 塑料袋有啊， 咱把这被子羽绒拿出点来，回去做一羽绒枕头。 哎，要说你比我还是精明，真的 是吗？ 这你有前科吧？ 我哪有前科呀？ 你能想出这方法来，太难得了！来， 我只有科没钱。 来，哎，好，嘿，哎，搁箱子里锁好，打着密码，别让海人看着 了。那可不， 行了，走吧，下楼吃饭吧，早点来了。 好嘞， 走。嘿， 先生您好，您的房间号码？ 那111。 好的。 我跟你这么说，他们不管你，你跟他说个数就行。 行，吃，哎呦，这早点有肉哎！ 哎，你别挤啊！ 哎，多大？ 小姐，您 一 袋，一面煎，两面煎， 两面煎，再来个一面煎的。我一人，我这人好吃鸡蛋。 我喜欢吃那个七分熟的。 哎，那是馄饨。哎， 好的。 炒饭，对，要 好的。你拿得了吗？ 才好，有牛排，好来一个好。 哎呦，您那先送回去一趟，再来一趟吧。 哎，对，我已经送回两趟了。 您悠着点。 哎，好，我幸亏这早点到10点，这我7点钟我真有点吃不动，咱们多坐会儿，多坐会儿再吃。 多坐会儿，哎，要么咱回去一趟。 不行， 回去一趟。 要点咖啡吗？ 啊，咖啡要，还用问？不是，我说咱先回去一趟，把 回去一趟再进来就不能报101了。 把我那个被子的羽绒也摘出来。 10点钟也来得及。哎，这咱光吃也吃不回来。我看他这餐具挺漂亮的， 这都是能可以拿的。 真的， 嗯， 太好了吧？我们家呀，就缺这，再弄我就扎着自己了。我就拿这些了。 行， 咱往外走吧。